邻家铺子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导演水华的代表作。1986年11月，香港22位影评人在电影双周刊第200期上选出了中国电影史上10部大片，邻家铺子名列第5位，并且这部电影在1983年获得了葡萄牙第12届菲格拉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在水华导演的影片中还有这样一部，也绝对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不次于之前我们说到的邻家铺子，那就是影片《烈火中永生》。很多人都是通过这部影片才开始知道江杰、许云峰、华子良这些名字的。这部根据罗广斌、杨逸元的小说《红颜》改编而成的影片，因为成功的塑造了一批英雄人物而影响深远。下面呢，让我们走进影片《烈火中永生》，欣赏其中的精彩片段。 滕松涛是你的丈夫？一个女人搞什么政治？丈夫刚死，丢下个小孩，谁来带养？3年5载，孩子长大了，谁是他的爸爸，谁是他的妈妈，恐怕他也记不得了。何必走你丈夫那条死路？你们华蓥山上那几个土共成得了什么大事？你把老太婆找来，我和她谈一谈。嗯，这儿有你全部的材料，挺进报同你有关系吧？重大学潮都跟你有关系吧？还有你到川北以前离开过重庆吧？ 你不必装腔作势，既然那上面都有，还问我干什么？你们所能够知道的不会比叛徒讲的更多。 江雪琴，你以为我手上只有一个蒲志高吗？我老实告诉你，你们的组织全被破坏。夏马占，你就是不开口是不是？你别忘了，这是中美合作所。怎么样，不伤和气好不好？ 你无非想要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你想要的我全知道。 那好，那你说上级是谁？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你这个女人啊，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衣服扒下来？ 我相信你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 你真要尝一尝我中美合作所几十套刑法的味道啊！你 随你的便。 来， 江小姐，不要再执迷不悟啊，好好想想吧。 我再给1分钟。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影片《烈火中永生》的精彩片段。他导演的影片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严谨而细腻，深沉而含蓄，洋溢着强烈的革命激情和浓郁的民族特色。1995年，在纪念世界电影100周年暨中国电影90周年世纪杯的评奖中，水华被评为中国电影最佳导演之一。1995年的12月16日，新中国电影开拓者之一的水华因病在京逝世，终年79岁。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作为演员被称为银幕上的千面人，作为导演被誉为中国的卓别林， 他慧眼识英才，许多电影人的成功都离不开他的栽培和指点。他为人性格开朗热情，天生幽默，拥有无数的朋友和知己。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电影艺术家谢天。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继续跟您聊一聊群星璀璨六十年中著名的四位大导演。前面说过的这三位，最后一位便是谢天了。谢天自幼就受到了父亲喜爱音乐和喜欢戏曲的影响，而更加使谢天永世难忘的则是他的母亲。正是这位酷爱美国电影的善良劳动妇女，把儿子带入了电影艺术的王国，使他从一个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的观众变成了卓别林的同行。对于观众来说，很多人都难忘他为少年儿童拍摄的这两部影片，一部是小铃铛，一部是花儿朵朵。下面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影片小铃铛的精彩片段。 小朋友们，我又来了，现在有小朋友提议要听我的朗诵，现在开始。还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这个节目由我的好朋友小满担任手风琴伴奏。月亮张开笑脸，星星眨着眼睛，青蛙婆婆都睡觉了。这美妙的夜晚多么安静，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不是神话，可也不是今天的事情，我只是听姥姥给我讲过多少遍，每一字每一句我都记得清。他说不知在什么地方住着个大娃娃，大娃娃又高又胖又机灵，看样子他倒挺惹人喜爱，可就是身上有个坏毛病，他看见别人的东西就想要，从来不管别人，只要自己玩得痛快就行。要是他今天把月亮拿到手，明天他就想去摘星星。小朋友们，你们想一想，你们心里是不是也有个大娃娃呀？ 这就是谢天导演的影片《小铃铛》的片段了。这部电影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可谓是孩提时代最美好的记忆。这部影片同时也获得了1980年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的一等奖。谢天除了给孩子们创作，也涉猎其他的艺术门类，并通过电影做到了很好的探索和表现。他拍摄过歌剧《洪湖赤卫队》，拍过话剧《茶馆》，也拍过豫剧《七品芝麻官》，并且在舞台剧和电影的转换中进行过有益的探索。他的这些探索也为他赢得了一座座最佳导演的奖杯。当年北影厂安排他把《茶馆》搬上大荧幕，谢老向全国人民只说了一句话，不敢有另外的想法，这个戏该怎么样演就怎么样拍。好了，还是赶快来听听影片《茶馆》当中的精彩片段吧。 日本人在这会儿的时候，我二栓子就跑了，老婆想儿子想死了，我也盼着日本人走了，你觉乎着该缓口气儿了吧？可谁知道啊？他又来了。 我呀，也不比你强，自食其力。凭良心干了一辈子一事无成，七十多了只落得个卖花生人啊，个人算得了什么？盼啊盼啊，就盼着这国家能像个样，不再受外国人的欺负。可就这啊， 日本人在这儿说亲善，工厂就亲善了去了。咱们这个国民政府回来了，这工厂也不怎么就成了逆产了。改良啊，改良啊，一辈子都没忘了改良啊。老盼啊，落到什么人的后头，卖茶不成了开公寓，公寓没有了添评书，你等评书也不上座了，我不怕丢人，我要添女招待，我总得活下去，我想尽了办法，不过是为着活下去。 是， 没干过缺德的事啊， 是 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啊，我得罪了谁了？就那娘娘，那小刘麻子，还那个啊，叫那沈处长，就那帮狗男女们，他们可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干嘛就不准我吃窝窝头啊？谁出的主意？ 咱盼着，盼着，就盼着，谁都讲理，谁呀也别欺负谁。可是啊，就我那些老朋友们，一个个的不是饿的，就是叫人家给杀了。我呀，有眼泪我也哭不出来了。我呀，宋二爷多么老实的人呢，死了，棺材还是我给他画来的，他还算有我这么个朋友，给他画来这么口四块板的棺材。可是我自个儿呢，我爱咱们的国呀，谁爱我呀？这不是碰您出殡的，我就捡下这么点纸钱儿，没有棺材呀，没有寿衣呀，只好给自己预备下点纸钱儿吧。 四爷，让咱们祭奠祭奠咱们自己啊！您把这纸钱您撒起来，算咱们三个老头子的吧。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四哥啊，咱们呢，按照老实年间的规矩，咱们喊喊，喊喊， 喊喊， 喊喊， 喊喊。 电影茶馆的片段，我们听到的仍然是电影大师谢天的作品。谢天一共执导过十多部影片，其中《甜蜜的事业》于1980年获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七品芝麻官》于1981年获第四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戏曲片奖，《茶馆》在1983年获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和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特别奖。由他所导演的电视连续剧《拉舞》于1989年获全国电影制片厂优秀电视剧一等奖。此外，爱好喜剧的谢天在他创作晚期时对中国喜剧电影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锦上添花到七十年代的甜蜜的事业，八十年代的生财有道，谢天的喜剧电影可谓是脍炙人口。他喜欢通俗的艺术风格，对自己的创作追求用三句极通俗的话来概括，就是要真的假，不要假的真，要复杂的简单，不要简单的复杂，既是别人作品中所无，又是千万观众心中所有。那么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完美实践谢导这三条原则的喜剧片《甜蜜的事业》当中的精彩片段吧，在笑声当中把谢天永远的记在心里头。 这倒霉的医院净生女的， 生男生女哪能怪医院呢？ 不怪医院怪谁啊？那还能，你是医院的领导吧？ 不，我是糖厂的家属，来看看你。那吃点鸡肉，喝点汤。 谢谢，不吃。 哎，吃吧。 她是田大妈，对人可好了，您就吃吧， 吃吧。 田大妈还是厂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委员呢。 妈，妈，妈， 哎，哎，来， 哎， 哎。哎， 二叔 啊， 她是糖糖田大妈。 哦，哦，哎，叫田大妈。 田大妈， 田大妈， 田大妈。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盼弟。 哦，盼弟。 啊，嗯，就是。 盼来一个弟弟的意思。 哦。 我叫来弟。 哦。 他叫幻弟，我叫梦弟，我还有一个大弟弟叫招弟。 这么多弟呀！啊。 啊， 哎，到头来一个地也没捞着 啊。你休息休息吧啊。哎，咱们走吧，让你妈好好的歇歇啊。哎，好，哎，走走吧，走吧。哎，好，哎，来，哎，好，哎，好， 妈妈再见。 哎，你吃一点吧，不爱喝汤你就吃点鸡肉，如今是新社会，男女都一样嘛，别想不开啊。大妹子，这几千年的旧思想可把我们这一辈害得不浅呐。我就是吃过大亏的，原来我是个糖厂工人，为了要个男孩一连就生了五个，没法工作了，只好退职回家带孩子。那个时候看见别的姐妹们工作得那么带劲儿，我心里可真是羡慕啊。可我呢只能围着锅台转。 你也生了五个女孩？ 第五个倒是个男孩。 哦，到底还是等到了。好，我也要等下去，一定能等到一个男孩。 哎哎哎，不能啊。哎，你可不能。 能，你能我也能。我就不信别人种的甘蔗是甜的，可我种的甘蔗就是苦的。 哎哎，大妹子，大妹子，你 这刚生的女儿我就叫她捞弟，下一回啊就是从云彩里也得捞回个儿子来。 从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部影片《甜蜜的事业》当中的这段录音，我们可以知道影片对田大妈这样一位先进人物的处理有血有肉，个性鲜明而又真实可信，不落俗套。谢天导演的手法丰富而多变，夸张而不失真朴，新奇而合乎情理。而影片当中男追女跑的慢镜头运用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因为这些成绩，当年64岁的谢天凭借此片荣获了1980年百花奖最佳导演奖，也成就了自己的甜蜜事业。而片中的主题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也被人传唱至今。2003年的12月13日，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和导演谢天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好了，群星闪烁60年，60位巨星当中的四位导演大师到这里的回顾就暂告一段落了。今天旅行的最后呢，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余淑珍演唱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一起拥抱充满阳光的生活吧。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天堂。